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会并讲话。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至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针对瑞典电视台娱乐频道节目负责人赫尔9月26号关于辱华节目的道歉，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表示，赫尔并没有做出深刻反省，坚决不接受虚伪的道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成果在北京正式发布，天宫二号已在轨正常运行739天，目前状况设置正确，各项功能正常，指标良好，将在轨飞行至2019年7月。北京市政府公布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东西城禁止新建房地产开发经营中的住宅类项目。滴滴发布安全功能升级进展，27号起将在司机接单间隙随机抽查人脸识别，通过后才能继续接单。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携程亲子园工作人员郑某等8名被告人犯虐待被看护人罪一案，8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烟雨凄迷是陈百强在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发行之后受到了歌迷的极大反响，其中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烟雨凄迷》更是成为了陈百强粤语歌的经典曲目之一。陈百强对这样一首歌曲的演绎是令人折服的，情绪的表达充沛而且是不泛滥的，哀伤的气氛随着烟雨蔓延却又在尾声中戛然而止。

顺丰联手搬运帮 APP 上线顺丰打车，该服务主打大件快递、同城货运、同城配送等业务。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把手机带到了学校，不少学校呢为此出台了管理措施，比如说是没收学生的手机，安装信号屏蔽仪，甚至还有销毁学生带到学校的手机等等。不过好像效果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受到了学生家长等多方质疑。对于中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你是怎么看待的？你觉得学校应该如何引导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是在等你回信，即使两三行曾说的理想，我也还在闯。多希望你的离开是虚惊一场，我不敢承认这有多彷徨。你的微笑曾摇晃我所有倔强，我想走出那过往，可是疗伤让我更受伤。有关你的地方我不愿回想，那些约定忘了吧，寂寞却像天上月光，黑夜以后更能看见形状。有关你的地方都让我忧伤，对你而言也是吗？你爱的歌我还在唱，那你有吗？想念我的地方，以为你的离开是小事一桩，原来你是我生命的辉煌。你的微笑曾摇晃我所有倔强，我想走出那过往，可是疗伤让我更受伤。有关你的地方我不愿回想，那些约定忘了吧，寂寞却像天上月光，黑夜以后更能看见形状。有关你的地方都让我忧伤，对你而言也是吗？你爱的歌我还在唱，那你有吗？想念我的地方。有关你的地方我不愿再回想，那些约定忘了吧，寂寞却像天上月光，黑夜以后更能看见形状。有关你的地方都让我忧伤，对你而言也是吗？你爱的歌我还在唱，那你有吗？想念我的地方。所谓疗伤就是受伤，愿你记得我们走过一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到最后谁安慰谁，说不定谁怨恨谁，快不要吧，两个人谁都心疼的女孩。林多温驯美丽，音好可爱，音乐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你到底像个无赖，两个都爱你，滔滔不绝只想置身事外，到何时你才想说明白。林多温驯美丽，音好可爱，音乐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你打得像个无赖，两个都爱你，滔滔不绝只想置身事外，难道你不知道两颗心你都伤害。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你对中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是怎么看待的？听友廖龙留言，学生要以学为主，手机真的会影响学习，也不利学校教育管理。我认为不带手机入校是对的。那也有听友无名小弟留言，其实手机可以暂为保管，不可以毁坏，因为这毕竟是属于个人财产。那你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爱情是个动人的假设，移情别恋乃必要之恶，趁还有选择，不去试试怎会晓得，你还等什么呢？如果爱我不快乐，遇着雨着风，那幸福竟未必可得，多余会多忐忑，也会去让你的心是暖的，旁人没能窥探的转折，要为我们好好地藏着，遇着雨遇着风，眼看心不一不可得，再迂回再忐忑，都要决定你的心是暖的，且清澈。

我喜去，我很开心，遇着烦恼。